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要讲解雅思听力的时间，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student, a Japanese girl, and a housing officer, when they discuss, how to get a homestay family for the Japanese student.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是一个对话，这其中呢有一个日本的女生学生和学校呢管房子的 housing officer， 他们在联系怎样找一个住家和这个寄宿家庭里面去住在那儿。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咱们先看一下生词。首先这个寄宿家庭就叫做 homestay， home 空格 stay。那么这个寄宿家庭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大家如果去国外留学，你当然可以自己租一个房啊，但是住寄宿家庭呢有一些更便利的条件，比如说 when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local facilities like supermarkets or banks etc. When you live with a homestay family, you can ask questions to them and get your answers much easier than living just by yourself.这个就是一个便利条件。好，那么这个日本人呢，他在拼写他的名字的时候，一会儿大家看一下你能不能记录下来拼写的这个字母啊等等。在接下来呢，他会报自己现在住在哪里。通常呢大一呢是住在校园，然后呢大二大三呢开始就住到校外了啊，因为他基本上对环境也熟悉了嘛。好，然后他会提到自己目前上的什么课啊，这里边呢会用 enroll for something， 就是报名参加什么课的意思。 enroll spelled as E-N-R-O-L-L double L's 两个 L， enroll 这个词。好，那么他在选择寄宿家庭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条件，英文叫 preference， 倾向性的更喜欢哪些条件的家庭。The preference may be if the homestay keeps a pet， 比如这家养没养宠物啊，是吧？这个你都可以提前跟这个 housing officer 直接沟通好，他在匹配的时候呢就告诉你了。还有呢，是不是 veterinarian， 是不是一个兽医。 日本的学生呢其实他就是学的兽医，所以他在谈到宠物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他啊。好，那么就这些生词了，简单吧。 我们来听 一部分 听听今天这个对话的上半部分。 Y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friend is in homestay and she really enjoys it, so I'd like to join a family as well. Okay, so let me get some details.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Keiko Yuchini. Could you spell your family name for me? It's Yuchini. That's Y-U-I-C-H-I-N-I. And your first name? It's Keiko. K-E-I-K-O. That's Keiko Yuchini. Okay. And you're female. And your nationality? I'm Japanese. Right. And could I see your passport, please? Here it is. Okay. Your passport number is J-O-6-3-3-7. And you're how old? I'm 28 years old. Now, you live at one of the colleges. Which one? Willow College. Room 21C. Right, 21C, Willow College. And how long are you planning on staying with Homestay? About 4 months. Longer if I like it. And what course are you enrolled in? Well, I've enrolled for 20 weeks in the, Advanced English Studies because I need help with my writing. And I'm nearly at the end of my first 5-week course. Okay. Do you have any preference for a family with children or without children? I like young children, but I'd like to be with older people. You know, adults, someone around my age. Okay. And what about pets? I am a veterinarian, so that's fine. The more the bette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刚才听过了我们今天的雅思听力素材了。这个部分是一段对话，讲的是一个留学生要寻找海外的寄宿家庭。 好，那现在我们来逐句讲解。 好的。 上来呢，这个 housing officer 呢就说了 ，Y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帮到你的呢 ？My friend is in homestay and she really enjoys it, so I'd like to join the family as well。啊，我这个朋友呢，就是住在寄宿家庭。他很喜欢这种方式，所以呢，我也想找一个寄宿家庭。Okay, so let me get some details. What's your name? 好，那现在就开始进入到登记的环节。你叫什么名字呢 ？My name is Keiko Yuichini. 我叫 Keiko Yuichini， 这个就是一个日本的名字。Could you spell your family name for me? 好 ，family name 是什么呢？是家族的名字，也就是姓氏。于是这个 housing officer 呢让他拼一下你的这个同学的姓儿啊，他说 Yuichini， that's Yuichini 啊，这个大家都能拼对。紧接着呢，这个 housing officer 把它重复一遍确认。 And your first name， 再问一下 first name， 就是你的这个本人的名字。他说 it's Keiko， K-E-I-K-O， 好，又拼一遍。然后呢再连起来说 That's Keiko Yuichini。 我觉得这一部分呢，作为西方人来讲呢，他不太明白这个日本的文字它的这个读音啊构成，所以说大家在拼的时候就是要慢。中国的学生也有这个问题。 Could you spell your family name please？ 啊，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 family name 姓氏拼一下啊，那你就要自己说的比较顺啊，然后是 given name。通常你去国外了，人家问你的名字也都是这个流程。好 ，That's Keiko Yuichini， OK， and you are female 啊，这注上是一个女生性别 female， and your nationality， 那你的国籍呢 ？I am Japanese， 啊，我是日本籍。All right， could I see your passport please？我能不能看一看你的护照呢？其实就是请出示护照。Here it is， 好，给你。这个 Here it is， 在雅思考试口语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考官呢要看一下你的证件。May I see your ID please？ 那你这时候就应该说 Here it is， 啊，就是给你，这是我的证件。Okay， your passport number is J06337。于是呢他又把护照号给他念出来，是 JO6337。 And you are how old？ 你多大年龄啊？ I am 28 years old， 我是28岁。 Now you live at one of the colleges， which one？ 你现在住在大学哪一个学院呢？好，他说我是 Willow College Room 21C， 我住在 college 学院，就是在房间号 21C， 他就把目前的这个房间记住了。大家如果是出去到国外念书，自己的电话号码、新的手机号码还有这个房间地址要给他记清楚。 Right， 21C Willow College， and how long are you planning on staying with homestay？ 好，把这个二十一室啊 Willow College 记下来之后，你打算在寄宿家庭住多久呢？ About 4 months. Longer if I like it. 啊，我计划呢住4个月。啊，如果我觉得挺喜欢这一家的话，我会再住得更长一些。And what course are you enrolled in? 啊，就是 be enrolled in. 前面注意是人，你注册的是什么课程？ Well, I've enrolled for 20 weeks in the advanced English studies. 啊，我报名的这个课程是为期20周的高级英语。Advanced 是高级的，啊，先进的。Because I need help with my writing. 啊，我是希望提高写作能力。And I'm nearly at the end of my first 5-week course. 啊，我已经把这个5周的，就是第5周，啊，开始的第5周，现在已经处于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嗯。 所以你看，你去国外念书吧，学英语是吧？你还得要花好多的生活费。 对。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出国留学的话，最好在国内你先把语法这些东西弄清楚，到国外呢就是把口语和听力啊一突破一突击， 嗯， 就行了。 是的，国内的语法体系比较完善。 对，而且你用中文你去讲这个英文的语法呢，能给你讲清楚。你本来你这个英文就不太灵，然后你再让一个老外拿英文给你讲这个英文的语法，彻底完蛋了，对不上号了。 而国外呢，它的优势是在于它的语言环境，你可以大量的听，然后听纯正的英文模仿， 对， 这是国外的一个优势。但是国内相比来说的话，嗯，没有这个环境，但是呢可以有更多的知识性的内容，比方说语法呀， 对 啊，还有一些用中文讲授的一些英语知识。 没错。好，那这个呢希望大家呢也自己好好的规划。那这个同学呢学了5周了，20周里面已经5周快上完这个课了。 好，继续说。Okay, do you have any preference for a family with children or without children? 好，那么你这个家里边有小孩的和没小孩的，你倾向于哪个？就是 prefer 这个词， 嗯， 它是在二里边选一，所以呢，这里边的两种情况就是家庭中有孩子和没孩子，你的倾向是什么？ I like young children, but I'd like to be with older people, you know, adults.Someone around my age. 好，说我呢虽然喜欢孩子，但是呢我还是喜欢这个年龄稍长一点的啊，就是最好就是跟我同年龄的成年人。你们喜欢老人孩子还是同龄人呢？如果是留学，我感觉老人挺好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生活经验比较丰富，而且呢他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呢去跟你说。年轻人呢他就是忙啊，他可能顾不得，你要有问题问两下就不耐心了，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好，那么这里边呢他是希望同龄人。 OK, and what about pets? 啊，宠物方面呢有什么这个喜好呢？ I am a veterinarian. A veterinarian 是兽医，他说我是一名兽医， so that's fine. 啊，养宠物是没有关系的， the more the better. 啊，这个宠物越多越好，我越高兴。哎，这就挺好的。好，这个逐句讲解之后呢，咱们现在再来放一遍录音。 Y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friend is in homestay, and she really enjoys it, so I'd like to join a family as well. Okay, so let me get some details.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Keiko Yuchini. Could you spell your family name for me? It's Yuchini. That's Yuchini. And your first name? It's Keiko. K-E-I-K-O. That's Keiko Yuchini. Okay. And you're female. And your nationality? I'm Japanese. Right. And could I see your passport, please? Here it is. Okay. Your passport number is J06337. And you're how old? I'm 28 years old. Now, you live at one of the colleges. Which one? Willow College. Room 21C. Right, 21C Willow College. And how long are you planning on staying with Homestay? About 4 months. longer if I like it. And what course are you enrolled in? Well, I've enrolled for 20 weeks in the Advanced English Studies because I need help with my writing. And I'm nearly at the end of my first 5-week course. Okay. Do you have any preference for a family with children or without children? I like young children, but I'd like to be with older people. You know, adults, someone around my age. Okay. And what about pets? I am a veterinarian, so that's fine. The more the better.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好的，我们又把今天的听力材料听了一遍了啊，这是一段对话。 不是，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和学校的这个负责安排联系寄宿家庭的人，叫做 officer 啊，这么一个角色，他的对话啊 ，housing officer 就是管住房的这个老师。 就是在国外还有这样的一种 学校里边的服务 职能啊， 对， 专门有一个老师是安排大家住宿，包括寄宿家庭的安排，也是有这样一个职位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都是计算机化了啊，也许这个角色已经不存在了啊，或者是就是只是登个记，然后呢，一旦这个机器匹配出来结果，它只是通知你而已。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填表的重要的词汇哈。国籍怎么说来的？ 国籍应该是 nationality。 对，那我要问您是什么国籍，英文就是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对，好，那你说我的这个国籍是中国，那你是说 China 呢还是说 Chinese？ 我觉得应该是 Chinese。 对，大家记清楚啊，国籍 Chinese。 怎么回答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I am Chinese。 那可不可以说 My nationality is Chinese？ 可以 啊，也可以， 也可以。好，那这是挺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哈。Passport number 就是护照号，然后会问到年龄啊、性别，这个都比较简单了哈。那这个 What is your preference 啊？这个是两者之间选的。那我现在问一下啊，我更倾向于不养宠物的家庭，英文应该怎么说 ？I prefer family without pets。 对了 ，I prefer families without pets， 或者是 My preference goes to family without pets。 是这样的。 好，那再来啊，我更倾向于我的 roommate 是说英文的本地人。英文可以怎么表达呢？还是 prefer preference。好 ，I prefer roommates who can speak English。 对。或者是 who is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本地说英语的。 对，好，然后呢，这个宠物医生叫 veterinarian， 我给大家拼一下 veterinarian， veterinarian 呢，因为它比较长，所以它会经常缩写成 vet， v e t。那这个词呢，很容易和 vegetarian 去混啊 ，vegetarian 呢，记住 vegetable。所以呢 ，vegetarian 是植物蔬菜，所以他是素食主义者。这个国外呢，有的真的是非常严格的素食主义者。然后我有一个学生，他就住在美国，正成长身体的时候回来面黄肌瘦，把他妈心疼的啊，说这个孩子怎么这几年一直是吃素，因为他寄宿家庭全部都是吃素的 ，vegetarian 啊。 他们整个家庭都是素食主义者哈。 对，啊，好。那么这两个词希望大家区分，请大家跟我读一下 vegetarian 素食者 vegetarian。 那个兽医呢 veterinarian。 这个确实听上去和看上去都有点像哈， 有点像， 但是不一样啊。 那我是兽医，英文说 I am a veterinarian。 好，就记住这个重读的那个音节是 narian， 把它记住了，其他的就都很好读了。 I am a veterinarian、这两个大家记住。好，再来呢就是和我同龄的人，就是年龄相差不大的人，英语会用到一个介词，英语就是说 someone around my age。 咱们来造一个句子哈，人们看到如果有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人啊，我是很愿意和他交朋友的啊。英文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someone around my age。好，再来啊，我现在变化稍微难度大一点了。我希望我的朋友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年龄相仿。怎么说？我希望我朋友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年龄相仿。 I hope my friend's children、mm-hmm. are around my children's age. 啊，那你也可以说 I hope the children of my friends are around the age of my own children. 啊，就是用 around 这个词，就表示不是同岁，完全同岁，可能差上个加减一两岁，这个有一个范围 around。好，那么再来啊，这个我现在的英文程度是高级英文程度，用哪个词来的？谁记得？好，咱们把初级、高级、中级都说一下哈。高级是 advanced English level， 啊 ，my English is at advanced English level。那中级的呢？怎么说呢？没错，英文用 medium level， 啊 ，my English is at the medium level。那初级的呢？叫 beginner's level， 啊 ，beginner's level。那你也可以说 English for beginners 啊，这是初级英语，初学者的英语。那中级的呢？你可以说 English for medium level，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也是一个不错的词，对，就是中间的这一级别。好， advanced 是高级的。 嗯， 那再往下一个词就是 enroll 这个词。第一个 ，What course are you enrolled in？就是你报的是什么课程，你学的是什么课程啊？这时候用的是 you are enrolled in， 主语是人，然后呢用被动，就是人被注册到哪个课程中。好，那你现在做一个翻译练习，我昨天报名去学法语，报了一个班，英文怎么说？ I was enrolledIn a French course， 啊，不是说 I enroll in， 而是 I was enrolled in a French course。好，现在再难一步啊，变一个问句，你报名了哪些课程 ？Which courses are you enrolled in？ 啊，你报名参加了哪些课程？好，这是 enroll 这个词的其中的一个用法。下面一个呢就是 I have enrolled for 20 weeks、啊、用主动语态，然后 enroll for 后面加一个时间，然后呢 in the 什么什么 course。 好，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四个月的法语课程。 I enrolled for 4 months in the French course。所以这个介词的搭配就只能说是你见一个记一个、I enrolled for 4 months in a French course、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四个月的课程，是一个法语课。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词汇呢拓展练习就到这儿，我们还有时间，下面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录音。 Y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friend is in homestay and she really enjoys itSo I'd like to join a family as well. Okay, so let me get some details.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Keiko Yuchini. Could you spell your family name for me? It's Yuchini. That's Yuichini. And your first name? It's Keiko. K-E-I-K-O. That's Keiko Yuchini. Okay. And you're female. And your nationality? I'm Japanese. Right. And could I see your passport, please? Here it is. Okay. Your passport number is J-O-6337.